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一峰骆驼能穿过这根针的眼吗？不可能，没有办法。你能得救吗？你这样的人常常依靠你自己的虔诚，也常常自私地不怎么跟需要的人分享上帝所给你的金钱产业，你能得救吗？不可能，没有办法。但是也可以问这样，上帝能成为人吗？不可能。上帝能为世界上所有的罪，包括你自己的罪，上帝能为这些罪代替我们罪人受惩罚吗？不可能。对我们来说，对我们人的理性来说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对上帝来说，这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上帝凡事都能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十章23-31节，耶稣三次告诉他的门徒，进上帝的国，特别对有钱财的人来说，进上帝的国是多么不容易的事。我们应该门徒回应耶稣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上帝却不然，因为上帝凡事都能。上帝有办法把一峰骆驼穿过针的眼。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成为人，这神人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替所有的人受苦受死，因此赎了所有人的罪。上帝凡事都能，他也已经拯救了你，你这位彻底的罪人。基督不仅2000年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受洗的时候，上帝也把你与基督连接在一起，他的死成为你的死，他如何胜过死亡也成为你的得胜，他如何胜过你的罪恶，这也成为你的得胜，你的罪都蒙了赦免。这听起来都是不可能的事，的确在人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在上帝却不然，因为上帝凡事都能，并且上帝就这样做。上帝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上帝已经拯救了你，这是历史事实。今天早上的经文是继续我们上个礼拜经文的关于那有钱的年轻的官。你们应该记得，从上个礼拜的经文，那年轻的官问耶稣他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耶稣告诉他10条诫里的一些诫命，他说他都遵守了。因此耶稣回答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接下圣经说，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我们上个礼拜说，耶稣主要的原因叫他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是为了让他看到他的罪，让他了解连第一条诫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他都没有遵守，因为他的产业就是他的神。那么那年轻的官没有做耶稣叫他去做，但是他如果反而真的去做呢？他如果真的去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的话，他这样做会不会给他赚得永生呢？其实还有彼得和其他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就做耶稣叫那年轻的官去做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彼得就对耶稣说， 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那么，门徒这样做，是不是给他们赚得永生呢？绝对没有。我们就是没有办法，我们是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任何努力而赚得永生的。这段耶稣跟那年轻的官的对话之前，就是我们两个礼拜前的经文。你们应该记得，在那段耶稣就抱着一些婴孩，也说，凡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我们罪人只能从上帝的手白白领受上帝的国永生，就像一个婴孩白白地领受他父母的照顾。我们不能靠自己承受永生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上帝凡事都能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，上帝赦免了有钱人的罪，他赦免了贫穷人的罪，他也赦免了所有中间其他人的罪，包括你自己的罪，并且上帝白白地赐给你他的国。耶稣自己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阿们。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说阿们就结束，这是因为虽然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不是借着他们的牺牲而赚得永生，但是他们所做的还是好的。那么耶稣的确告诉彼得他不能骄傲。耶稣说，彼得，你知道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彼得，你不能骄傲。但是耶稣还是说，彼得和其他门徒所做的是好的，是对的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是的，门徒为了耶稣和福音撇下一切是好的。虽然这样的牺牲不是给人赚得永生，但是谦卑的牺牲是基督徒所必须做的，并且耶稣说，我们这样做也有奖赏，在这世上有，将来在天堂也有。耶稣就是呼召我们他的门徒，为了他和为了福音这样谦卑的牺牲。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所提到的牺牲，就是关于我们的金钱产业。那么我相信现在应该有些人已经在想，啊，我不用担心这个，因为我不是有钱的人。没错，我们都可以想出比我们有钱多的人，但是我们如果考虑整个世界的话，我们大部分有可能，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算是有钱的。并且虽然上帝的确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各种祝福，但是我们要不是太享受，为了过好舒适的生活花太多钱，我们就是自私地把钱塞在银行里，看它一直增加。我想美国人比较会做第一种，我们中国人比较会做第二种。反正我们在这个钱财方面无论是如何自私的，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把这一切叫做虚空。那段传道书也继续说，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，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提摩太前书照样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我们有衣服，有食物，就知足吗？ 上帝呼召我们对我们已经有的要知足，并且对超过我们需要的，我们要与需要的人分享。为了耶稣和为了福音，我们要分给穷人，也要分给教会。你不用担心你自己够不够用。圣经充满应许说，上帝肯定会照顾你，当你白白地赐给别人的时候，就像他首先白白赐给你他的国。我可以分享几个应许。首先从哥林多后书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，所喜爱的。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。还有从腓立比书，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现在有什么机会你可以给多一些，为了帮助其他的人呢？也许你在想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不能给更多。真的吗？不能吗？上帝凡事都能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你不是从你有限制的资源而给的，你是从上帝的资源而给的，并且上帝的资源不会干枯，不会干枯，上帝对你的照顾绝对不会干枯。无论你把多少分给别人，你知道他会照顾你，因为他已经给你他的独生爱子，使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。上帝如果已经为你这样做，他当然会供应你那些微小的事，像食物、衣服、有地方住。就像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他也已经白白地赐给你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对你来说，很多很多的事都是不可能的，连你每天继续活着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有上帝每天的恩典和怜悯。当然，当然，永生是不可能的。很谦卑地，很慷慨地，把你的财产分给需要的人，这也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对上帝来说，凡事都是可能的。凡事上帝都能做。他赐给你你每天的生命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白白地赦免你骄傲和自私的罪。他赐给你永生，并且他赐给你一个新的注重点，你不必继续注重你自己所想要的，你可以注重别人的需要。你已经白白地得来，你现在就白白地舍去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